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以会长尹吉祥为团长的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代表团和以副议长车厢宝为团长的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代表团14号到达了平壤。另外，这天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加拿大西部地区委员会委员长金元白到达了平壤。